可以自己买书来看。就是上次我们教到小建中汤的时候，有说像小建中汤啦、黄芪建中汤啦，对于那种胃溃疡类的都还不错。那可是其实溃疡类的东西哦，如果有一点点化淤血的药，可能会让它好得快一点。那我最近在读书的时候觉得，那个大陆的一位中医啊，很会医大病的那个李可，他有一个方法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是这样子，我们那时候教人参的时候，不是有说因为红参补的力道比较热嘛啊，所以最好要，比如说我说什么陈世卓就说最好是你用五灵脂泡一下水，五灵脂是一种鸟大便，我跟大家讲过吗？有啊，就用五灵脂这个泡一下水啊，然后人参过一下就会比较不会把人塑到啊。那李可呢，他在他的书里面提到一个三味汤的结构，就是因为我们会说中药有一些药味我们说是彼此相味的啊，比如说我们说人参就怕五灵脂，那黄芪就怕防风，还是防风怕黄芪，什么怕什么，那因为是这样的，所以就防风这种酸的药跟黄芪放到一起就可以变成玉屏风散的结构，就是可以带这个黄芪补进去之类的。那五灵脂呢，它本身是一个化淤血的药，那如果你是有溃疡类的病啊，那你把红参跟五灵脂一起打成粉末吃下去的话，它就会变成就能够把那个不好的地方化掉，然后人参马上补进去让它长肉啊。所以他就提出，他的书里面有提出一个方剂结构，详细的剂量是多少啊，那个糊里糊涂这个折页啊折错了找不到他。那另外还有另外几个香味的，就比如说肉桂跟赤石脂是香味的，那这样子的话用在一起就会有很好的效果啊。它就有三组这个互相会怕的药。那他在这边提到，就是人参跟红参啊跟五灵脂同用的时候，对于这个胃溃疡的效果，就是每天吃多少啊，效果是非常好的。比如说他说他的用法是这样子，我看他的量是多少，他还加一点点麝香啊，就是奇怪，我怎么那天看得很清楚的，就现在好像他说糟糕，奇怪，我怎么在家里面看得好清楚，我现在在这边我找不到他的那个，奇怪啊，你们自己看好了，应该是他的这本书的，你们自己去买好了，178-179页那个地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味香味的药是这个肉桂跟赤石脂啊，那这个是用来这个止痛啊什么，就是它有一些特殊的用法。那还有一个郁金跟那个丁香啊，那这些香味的药它形成一个结构，然后就是在补里面有通破的效果，那有些病特别有效。那因为胃溃疡的话看起来是它的这个人参五灵脂同用的这个结构是可能会比小建中汤的效果更明显啊，所以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就到大陆的书店去买一下这个书，然后自己参考一下。好，那因为这个是我们课外的东西，稍微说一下而已。那接下来今天我们说要跟同学说一下这个串讲，就是把这个我们这个课要涵盖到的这个治感冒的方子跟各位同学说一下。那这个讲义有两页啊，请陈助教跟同学稍微放一放给大家传一下好了。那这两页讲义我上面打了一个胃释草啊，就这两页讲义其实算是草稿，我不认为这个讲义可以带给各位多大的方便。像我觉得比较正式定案的讲义我都会用米黄色的指印啊，这个是用白指印的， 就是让它表现出它这个次级品的本色。因为说真的，我觉得这讲义帮助不大了。就好比说 我最近有一些事情，其实在那边想，我觉得不好意思啊，让大家比较晚发给大家。我从前教伤寒论的时候啊，都会觉得冥冥之中呢，总是有上帝的帮忙，教到哪里同学就病到哪里，然后就用这个方啊，那这样子该学的就都学会了啊，所以大家都照书生病，照书吃药，非常好。可是呢，这个班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拖课遭到报应，我觉得我开始慢了半拍到一拍，就是每次都在教那个大家已经病完一轮的方子，我追不上。就像上一波的大流行，就是多重的太阳伤寒，然后以大青龙阵为主，流行到最末尾了，然后我来放马后炮跟各位教大青龙汤。然后今年的1月12号以来，已经进入2017年的第一段气了。那这个时候最流行的病，我所知道的情报是黄芩汤症。那结果呢，如果要等到我教到黄芩汤，对不起，3月20号已经过，这段气已经结束了啊、哦。所以又完全那个，又完全来不及了。所以我想我先大概把这件事情带一下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他有同学听到我教到黄芩汤的时候，你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可能最近比较容易得这个病。这个是等一下可能会带到一下的东西。那我因为这个黄芩汤症其实有一些故事啦，就是班上有同学得这个病，然后呢我那时候我生平还没有用过黄芩汤，我想感冒都是30年一个流行嘛，跟时装一样啊，所以跟流行的时装是一样的，所以我还没有见过黄芩汤症，所以现在看到了呢，就觉得说哦好，第一次用然后试试看，就发现说哎效果还可以哦，就果然就是张仲景说的，就是即使隔了1700年大家都还是照书生病啊、哦、人类很乖这样子。可是这个同时间我也去做一些打听，因为我上个礼拜不敢提黄芩汤的事，是因为我还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证明这个病的确是以黄芩汤症为主轴，所以我这个礼拜去做了一些考察，比如说打电话给我在当西医的朋友啊，或者是打电话去问在上李海厦先生的人际班的朋友之类，问他们怎么用。就因为我是第一次用黄芩汤啊，心里面是充满了那种空虚的喜悦，就是好像我发现新大陆。他打电话去问那些上过李海厦人际班的朋友，然后问他们，他们就说最近啊就看黄芩汤啊，就简单一句话就让我觉得好像是我特别不行啊。因为我想我教书常常教的太细了，就教一堆细节的东西，所以有一些很重要的主轴啊就比不过人家，那人家就这样子有这样的症状，这样的症状就开这个药就好了，那其实很单纯也很好用。那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的确啊，就是别的比如说别的老师有他们教的非常好的地方，那反而是我这边可能是因为自己没有自信心吧，所以什么东西都叫大家小心啊，不要用错啊什么，然后大家就越来越小心了，然后就什么都不会了。那我也不知道，那只是我在我的那个关于这个伤寒的六经病的提纲，我是在基础班都有带过一次，可是我们这个班现在好像已经有些同学不是基础班就来的学生，所以没有上过中基班而直接在这里的同学，我举手看一下好不好？举手我看一下。哦，对，就是有一个量了。所以我在想，我是不是要把这个伤寒六经传遍的东西哦，再快速的带一下，然后呢，把这些汤证跟同学一个萝卜一个坑来说。那像这个讲义哦，我现在都觉得说编得真烂了。就比如说，第一页的讲义看起来好像还有一点主证可以抓，那第二页讲义什么小柴胡汤什么 ABCDEFGH 啊， 那这些东西你要把它辨证清楚，不如全部背下来算了。这其实也不好，也不好学，就是难怪现在我觉得很多人就觉得还是看那个良方实帖比较容易。这的确是一个方便法门。那我不太喜欢用方便法门，所以很多东西一旦讲细了，就等于没讲，因为太详细，你还是等于伤害了你全部该背的都要背。所以并没有方便法门的存在。我觉得我教书教到现在又回归到原来想要给你们一个方便简便的辩证表，但是结论就是我也找不出来。有一些辩证点到现在还是最好是等到我真的教了小柴胡汤或者真的教了无茱萸汤的时候啊，那再来了解它会比较容易。现在如果先带大家看一看这些图证，其实对你们可能不是很有用。那这些方剂呢比较是感冒常用的、哦、那我有个问题，我记得班上有同学曾经跟我提到过说这个东西做成程式是不是很好用，那请问你们会写这个程式的举手我看一下好不好。会写这种程式的可以哦，因为我现在的那个我编这个讲义，我在家里面一面编一面在就是很，也可以说很有点火大，也可以说很狱卒，就是因为我觉得一个平面的表格不能够让人很便利的运用，最好它是立体的。什么叫立体的呢？就是如果我们说有一个主证啊，比如说我发烧了，对不对？然后呢是发烧，然后呢你就要问他说，然后你就要问说，请问你有没有拉肚子啊？有拉肚子选这边，没有拉肚子选这边。然后呢如果是没有拉肚子的，你就要可以问说，请问你是怕风还是怕冷之类的。而且你看张凡论的那个主证里面其实不太有提到流鼻血，对不对？所以如果是流鼻血的话，你大概有人要问问你说我有流鼻血，那你可能要问他说你有没有发烧或怎么样，然后那个人还要会把脉，因为他也会问他的脉，对不对？然后如果你怕风，然后呢然后就选一个，然后不怕风而怕觉得很冷发冷就选一个，然后如果有拉肚子的话，那肚子有没有痛啊，或者拉出来是怎么样，然后脉怎么样，这样很多很多选项。然后说你要，那有些人他一来就是说哦我是肚子痛，那你要反过来问他有没有发烧或怎么样，就是你那个程式的那个串联要怎么串的问题。所以你如何把这个立体化的问题的结构做出来，想不想挑战做成电动玩具啊，发给软体给同学玩啊，就是我们先做一个很粗糙的这个治愈率 60% 的版本，然后再慢慢随着大家这个被逼死的过程再慢慢改造这样子。哦、啊、可能会挑出非常惊人的方剂，因为这程式多少都有 bug, 对不对？我们要慢慢摸索啊。但是我今天只是做一个，其实这种东西我觉得这种表格都非常不值钱，大家看看揉了就揉了丢掉就算了。因为这种东西每一本伤寒论的简单表格不是都有吗？就是绝不是什么独家的表格，看起来没有一点成就感。我可能只是拿这个东西来当做一个小笔记吧，就跟大家一个汤剂一个汤剂在讲这样子。啊，但是真正要玩得好就必须制造这个程式。那么如果这位同学有兴趣的话，私下跟我联络啊，那我们再来设计看看，如果能够设计出这种电玩光碟片啊，在这个课五月结束以前能够发给大家的话，应该就人生比较有意义了。好，然后大家就可以把学的艺术全部忘记。好，这电玩光碟片可以保用1700年，对不对？但是基本上大家，我们就知道伤寒论的问证结构差不多是有点像那种电动玩具的，就一个一个问题的。那我们一开始不是说太阳，对不对？我们已经教过的东西，太阳受到风气或者寒气侵入的太阳经，对不对？所以你的太阳经的主症通常就是后颈啊、后脑勺啊这条会不舒服。但是你也可以不直接感觉后颈后脑勺的不舒服，你也可以感觉那个风气或者寒气侵入你的营卫之营卫的不舒服，对不对？那营比较是血管里面的能量，卫比较是血管外面保护你这个能量，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正在复习桂枝汤的东西嘛。那如果是风气渗到你的卫分里面的话，那这些字都不是黑化的吧，对不对？对对，同样不是黑化了。渗到你的卫分的话，你就会脉，因为这是太阳表，并携在你的最表的抗病系统上面， 所以太阳海水之气在你的最表面，你身体在抵抗贫血的时候，你把脉，那一定会怎么样？会浮，对不对？一定会浮起来。那浮成一片的浮起来，你就要把说到底攻进来的东西是风气还是寒气，对不对？那我们先来看桂枝汤啊，我们最代表就是它是风气清到你的胃分。那它的脉，因为风气是一种比较不直冲的邪气，比较是兜圈圈的邪气，所以风气进来的时候，这个脉是浮缓的，它是渗透进来的。那脉浮缓，然后身体会怎么样？会特别讨厌吹到风，不会很怕的，可是会很讨厌吹到风。那身体的僵硬感可能就是微微的有点酸痛吧，或者不酸痛，但你会觉得你感冒了。其实刚得到桂枝汤症的时候，人不一定立刻有感冒的感觉，可能好像鼻水忽然变多，打几个喷嚏，或者觉得身体还有点累累的，不一定会立刻感觉到是感冒。可是那时候如果你够精明哦，赶快去吹一点风，或者是把一下脉，通常可以发现是桂枝汤症。那桂枝汤怎么喝？我们也说过，就是喝了之后呢，多喝热水盖被子，把这个汗蒸出来，那这样子随着汗出来，把这个风气吹出来，就完结了，对不对？那所以就是最基本太阳中风桂枝汤。那太阳伤寒麻黄汤呢？麻黄汤就是这个寒邪，因为是会往人的骨头钻的，或者会往人的血管里面攻的，所以它一进来以后就从毛孔钻进来，那它钻过的地方，你的毛孔就全部会竖紧，所以寒气进来了之后，你的脉是浮紧，但这个还是太阳表，还不是别的经，还是太阳经的寒气。那浮紧的脉，然后又流不出汗，那寒邪进来以后呢，身体会，哎呀，我这麻黄汤的这表格就已经漏了嘛，身体酸痛什么什么都忘了写哦，非常糟糕。所以麻黄汤的身体感二的地方，就要给它填说啊，一定会有身体酸痛，然后一定会怕冷，怕得不得了，就即使你发烧到39度，你都还是会想要裹在棉被里面哦，就是非常的怕冷。那当然后面那个三阴经的病其实也是会怕冷的，可是三阴经的怕冷是顿顿的温温的，不会像太阳经的那个怕冷那么明显。那这个我们会说，其实三阳经都是腑的经，对不对？三阴经都是脏的经。那太阳是膀胱经嘛，对不对？那它的底下是什么呢？是少阴，对不对？是肾经，膀胱跟肾是相表里的嘛。那如果说阳明是胃经，那它胃的里的话是什么脏？是脾脏，是太阴脾脏。然后少阳是胆经，那它的里是厥阴肝啊，足厥阴经。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当疾病在这里的时候，其实有可能这样子这样的传，也有可能直接掉下去。他们掉到三阴经或者是在三阳经继续传是不一定的，所以在这传遍的过程会有很多变化。那至于说大青龙汤，我们也讲过，大青龙汤的主症是一个人他受到很严重的寒邪或者风邪的攻击。那如果他是寒邪攻击的很强，然后他的身体已经束住了，然后里面有一些内热，那这个内热发不出来的时候，那这个人就会处在完全具有麻黄汤的症状，什么身体痛啊，什么怕冷啊，脉浮紧啊，可是呢他却会喉咙干、眼睛干或者嘴巴干，或者是吐出来的痰是黄的，代表里面有热。那还有就是会烦，心烦或者是手脚烦，就觉得手放哪里都不太舒服，谁讲什么话你听起来都不太爽快啊。那有这样子的症状的时候，就是大青龙汤症，那就用大青龙汤把它发出来。那我们也讲过，大青龙汤最好是取煎剂啊，因为科学中药力道很弱，所以不太能够拿捏它的那个药效。那至于说另外大青龙汤还有一个症，就是它的脉是浮缓的，是中风，可是因为你人太虚了，所以这个中风整个把你压垮掉了，那这个你必须要很强的要把这个风邪逼出来。那这样的症状就是他们是身重炸有侵蚀啊，就是这个人他是躺在床上，只是觉得身体好重好重不能动，那有的时候好像忽然觉得有轻一下下，但是马上又觉得很重，就整个人被这个风邪压倒的状态。那当然我们的伤寒论有讲说，这个要先决条件是没有少阴症才能用大青龙汤，因为你在少阴病的那个真武汤啊的时候，这个人也是躺在床上这样身体重重的不会动，那这样怎么分？那主要是大青龙汤是太阳病，所以是脉是浮的，而 真武汤的脉比较是沉的，或者是所有的脉都沉细，只有尺脉是浮的。那如果你要用病症来看，就是太阳表证的时候，人的神志是清楚的，可是呢，到了真武汤症的时候，人是笨笨的啊。所以真武汤症的时候比较笨，可是当你是自己生病的时候，你就完了，对不对？因为你病笨的人并不会知道自己笨。就像我上次有一次真武汤症，就病了三四天才发现真武汤症，因为我以为我累了。因为真武汤症有一个特征，就是你发烧不知道你在发烧，然后身体痛不知道你在痛，就蛮笨笨的，所以那次就病得还蛮惨的啊。那这个，所以那大青龙汤都是无害啊。那大青龙汤会渴，那桂枝汤跟麻黄汤都不太会渴。那至于小青龙汤，我们讲到说这个风邪或者是寒邪进来以后呢，你的身体原来就是一个水毒型的体质，所以你身体本来就有积水，那些没有用的死水啊，就没有生命能的那些水积在那边。那寒邪进来以后，当然会同气相求，就跟你身体里面那些死水合一。那合一之后，那个寒邪，因为我们都说过病毒是一个类似能量的东西嘛，对不对？它进来以后，跟你的哪一块死水合一，你就哪个地方产生病变。就比如说，有的时候你的有些人他本来就是热膜积水，所以进来以后一合一，它就变成热膜发炎那个样子。那小青龙汤主要的区块是指说，如果你的肺里面本来就太多这种肺的水，不要的水，然后寒邪跑进来就变成跟你的肺里面的水合在一起，于是你就开始寒咳啊。那这个时候你必须要用一些药方，要用一些药味把你的这个肺里面的水代谢掉，然后顺便把它这个邪气排掉。那所以就会用小青龙汤啊，小青龙汤就是把这个跟寒气聚在一起的这些让你咳嗽的水代谢掉的药。那当然小青龙汤也可能会有热症，一般来讲小青龙汤的鼻涕是清的，痰是白的，是泡泡痰或者稀白痰，但是小青龙汤也有可能有热症。那热症的话就加石膏就是了啊，它如果你这个痰是黄的，还是可以用小青龙汤，只是看准。那小青龙汤的辨证点就是什么？就咳，对不对？因为你的肺里面有很多湿湿的东西，你在咳，所以咳嗽一定是那种听得出你有很多水跟痰那种咳咳咳咳咳咳的方法啊，那就不是干咳。那如果是你的这个感冒呢，发汗之后邪气没有去干净，而有一些邪气残留在肺里面，那你的肺里面并没有什么水，以至于他在抗病的时候就把这个肺呢，因为人在抗病的时候都会发热，于是就把你的肺烧得热烘烘的。那这个时候这个肺会又热又干，所以会干咳。那种干咳的让那种很干的干咳，那小青龙汤因为是水咳，所以一定会比较容易会有的状况是说，你躺下来的时候咳得比较厉害，坐起来好一点。那麻杏干石汤那种肺又热又干的咳嗽，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它就会变成好像躺下来坐的都没什么差别。那但是就是干咳，那会不会有痰呢？其实你那里有东西在烧，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些黄痰出来。那麻杏干石汤一般来讲就是吃下去以后，它会把这个肺里面的这个热邪发掉。那同时呢，因为它有麻黄嘛，也可能让人心阳有点虚损。我们都说麻黄剂用了以后会伤到阳气，那如果你伤到阳气的话，你的那个如果你的那个啊、吃了之后有一点心悸的话，你再补一点生脉散，或者是另外再吃一点其他的附子剂啊，来调和就可以了。那麻杏干石汤如果有痰要咳出来的话，如果有黄痰，就是你的肺有点发炎的话，那麻杏干石汤我们也讲过，这个脉一定是肺脉这边比较尖尖的，或者是有点肺脉那边好像饱满，就是只有在这个右手寸口那边特别一坨很有力，就是有热包在里面，所以用麻杏干石汤把这个热卸掉。那如果你要顺便排除这个痰的话呢，比如说如果你有尖尖的脉，对吧，你的肺有点发炎，那麻杏干石汤可以加一个叫做桑白皮，桑白皮是肺很好的消炎药。那加了桑白皮的话就叫做五虎汤，就原来四味药嘛，加了桑白皮就五味药。那五虎汤啊，就是麻杏干石汤加桑白皮。那如果你有一些痰呢，因为肺烧干了，痰黏在那边咳不出来，那有一味药叫做，有一个汤方剂叫做二陈汤，就是陈半夏跟陈皮嘛。那二陈汤是可以把痰划出来的，那你也可以在麻杏干石里面五虎汤里面还可以再加二陈汤，让你的痰容易排出来一点啊、哦、这是常常用的一个加减法。那再来呢，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风气渗进来是桂枝汤，寒气钻进来是麻黄汤，寒气钻进来以后跟体内的水邪合一是小青龙汤，然后风气或寒气太强而你人太弱，它像八国联军一样打进来是大青龙汤， 那还有一种就是你的身体因为精液受伤了，所以把寒气或者风气勾引进来的，那个是葛根汤。葛根汤其实就是桂枝汤里面呢再加一些葛根跟一些麻黄，基本上它是中风还是中寒不知道，不一定。但是我们中风或中寒的时候都会恶风，对不对？都会怕风。可是因为葛根汤它的前提是你这个人啊的精液已经先受伤了，那当我们人的精液先受伤的时候呢，你的就算你恶风或者恶寒，在你抵抗病邪的同时产生出来的热量，你的身体并不容易吸纳那个热，所以等于是恶风恶寒的感觉跟燥热的感觉会混合在一起。那个大青龙汤是完全被寒包住，里面在热，那那个会呈现反。那葛根汤不是，葛根汤它那个风邪寒邪也没有那么强，但是你在抗病的时候又有一点燥热，所以葛根汤常常是一面在，所以葛根汤有点像是从前我们介绍条文的时候，有一个条文是讲风温，就说伤寒是太阳经的表证的伤寒是怕冷的不得了，对不对？麻黄汤的怕冷，那阳明的实热是不但怕热而且出大汗。那但是在葛根汤证的时候，它是一个中间的状态，就是也不是特别怕冷，但是已经没有那么，就是有点混的感觉。也就是你在怕冷怕风的同时，你又觉得有点燥热，所以加起来你会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怕冷。我觉得葛根汤要辨证很准哦，根本上并不是从脉证的话比较不清楚。当然我知道，我们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初学中医的人，因为觉得麻黄汤跟桂枝汤还要分那么细，好麻烦哦，所以我们就用葛根汤，又有麻黄又有桂枝，就好像两边一起打。但是我一直觉得说，你该用桂枝汤的药方的前提，如果你用了葛根汤，人会变得蛮虚的。就葛根汤因为它有麻黄，你不需要用麻黄而用麻黄，人会变得很虚啊。那桂枝汤症就是这个人如果盖脸被还出得了汗，就是有汗，所以这个人会用桂枝汤。那麻黄汤就是不管你怎么盖被，都一滴汗都流不出来，至少不是大滴的了啊。那那个是用麻黄汤，因为汗孔已经闭住了。那葛根汤就是汗也是流不太出来，但是人呢会有点燥热。那葛根汤的辨证点，我们通常是抓病因啦，就比如说我们有所谓的热感冒，就是你先伤到精液然后感冒。所以如果你是熬夜熬得很惨烈忽然感冒了，有的时候你把这个脉浮，你就马上会想到说或许这是葛根汤症，那就感觉到有没有身体有没有燥热的感觉，就是在怕恶风恶寒里面又掺杂了燥热的感觉。又或者是说人的精液被抽干的时候，有时候你到海边去玩了一个下午，晒了一天的太阳，出了大汗，那回来的路上游览车吹一吹风感冒了，那那种时候通常就是葛根汤症的这个热感冒。又或者是你坐飞机出国，在飞机上面所有的水都被抽干了，因为飞机非常干，有没有这种经验？就坐飞机要一直喝水，如果你不，因为有些人脸皮薄，不好意思跟空中小姐一起要水，我就是一直跟空中小姐要水，所以还好。但是如果你脸皮薄不敢要，那你坐到美国或者坐到哪里，你下飞机的时候已经身体非常干了，那那个时候稍微受一点寒就变葛根汤症。哦，我通常是从病因来推想的。那吃了之后，吃了葛根汤以后，它葛根可以把这个水气拉上来舒服，让你的经络比较舒服。那如果要说什么症，它就是有点像麻黄汤的脉，但是像桂枝加葛根汤一样，后脑勺比较僵，但是也不一定僵在后脑勺，就精液受伤的人会身体也会有一点燥的感觉啊。那这个是葛根汤，这是因为你的精液受损以后，身体会很容易的把外面的邪气吸进来，所以我常常觉得我的葛根汤症都是熬夜之后帮人把脉啦，然后就中标这样子，因为精液受损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现象，所以这也是有一点带到这个啊，有一点带到我们所说的什么冬不藏精啊、春必温病啊这样子的思考。那这个葛根汤症的热感，除了热感冒之外，我们从前在教本草的时候呢，也有提到一件事，就是葛根它是一个阳明经的引经药，能够从阳明胃经把邪气拖到太阳表，对不对？拖到太阳经去把它发掉，因为它从胃当做一个中轴，把身体的水抓起来拖到这里，那个水不是真的水啊，就是水气啊。那这个这样子拖上来的时候可以把它发出去，所以葛根汤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后面拉肚子才会讲到的，这讲义第二页才会有的，他那个一个人如果是 太阳跟阳明两经同时生病的时候，这个人通常啊、哦、就会拉肚子。那这个拉肚子是一种热力，那要用葛根汤可以拖起来。那这个时候再说啊、哦，也不是热力了啊、哦，但是那这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为什么伤到津液会变成跟这个太阳、阳明两条经的合一起的病会感觉上是那么的类似呢？那是因为如果你看过《伤寒论》的条文，一条一条读，你会发现说，他上有解释说，人为什么会变成阳明病，为什么会发高烧？那他发高烧的理由通常都是你的津液不够，所以你发汗也发不完那个邪气，因为你没有足够的津液，所以没有足够的汗。所以你太阳感冒之后，你的身体你的营卫这个地方的水分已经不足以承载这个病邪的时候，它就会病邪就会跑到肌肉那边去，就是用肌肉里面的产那个变成第二战场。那当你的肌肉在生热的时候，全身发高烧出大汗，那再也不怕风不怕冷了，就衣服都要脱掉了，那那个时候就是阳明病了，这是病在阳明经啊、哦。那这个葛根汤呢，它就很符合这个太阳因为津液不够所以转到阳明去的这个机制，所以太阳阳明合并常常是在用葛根汤啊，就是跟同学先预告一下。那再来呢，真武汤我们要跳掉啊，就太阳真武汤我们到了少阴，等一下讲到少阴经再说。那我们说当这个人的病邪呢在太阳经上的时候，我们从前还有讲到说太阳经这个足太阳膀胱经在经上面的时候，有刚刚我们讲这些汤证对不对，它主要的作用点是你的营卫之气跟你的水分对不对。那如果它钻到底的话呢，那足太阳膀胱经到底是膀胱经，邪气钻到膀胱以后可能在膀胱这个有形的腑上面形成第二战场，所以就会有所谓的膀胱腑症，就再也不是经症了。那膀胱腑症就是第一个是蓄水，就是膀胱的气化机能不利，整个人的水都不通了。那那个是五苓散症，就是说你尿不出来，然后口渴，或者是一喝水就吐，就是有一种病，就是你的身体的水循环不通畅的时候。水循环不通畅的时候啊，因为五苓散现在还不是我的教学重点，因为我希望各位同学赶快就把那个感冒医好，不要变成五苓散症。但是五苓散症啊，在第一页讲义下面，就是我给一个最粗糙的五苓散的辩证，就是有一种五苓散症是一喝水就吐，因为你全身的水循环荡掉了。那另外一个就是看起来有点像桂枝汤症，但是呢这个人尿不出来，就很难尿，小便不利啊、应该是尿少，就很难尿，对不对？整个膀胱气化机能会很不舒服啊。那通常是伴随口渴的。那我用五苓散，有的时候就是看到一个人一喝药水，水液体的东西一进口就会吐出来，那通常就是五苓散症啊。那这个知道，它是帮忙你这个水的循环。那这个方我们还没有教到，但是这个是太阳的腑病。那太阳腑病还有一个是我没有列入这个讲义的，因为那个比较少有人有，就是它在膀胱这边损伤了膀胱的气化，会产生五苓散症。但是它也可能在膀胱辟了战场以后，膀胱开始在发烧。那膀胱在忽然烧起来的时候，它旁边的血管什么的就被烧干了，血就淤在那边了。所以当你这个血在膀胱附近淤塞了之后，就会产生蓄血啊，就是刚刚是蓄水，现在是蓄血啊。那这个，对不起，那当它这个把膀胱这边的这一个区块的血都烧到淤血的时候，你按起来就会有痛感，这附近按起来会痛。那那个时候是要用桃核承气汤把这个淤血打掉。那比较有趣的是，请问桃核承气汤是什么主症啊？就是除了按有痛点，如果你们个性一向温婉啊，那你就按一按什么血海穴啦，或者这边就会按得到有痛点，就会知道要用桃核承气汤症的。那但是它典型的桃核承气汤主症是其人如狂啊，就是当一个人的这个血在下焦有积蓄的时候，照《黄帝内经》讲，人会发狂的，所以这个会如狂。如狂就怎么样啊？就是平常对人也不是多没耐心的，就跟你讲话就会忽然越来越激动，然后忽然大叫起来，这样子，就是半疯状态，就是随时会发飙的那种感觉。啊，但是如果你看他有那种精神跟平常不一样，那个发飙率很高的时候，那可能是下焦有蓄血啊，这是蛮典型的辩证哦，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就是 中医还真的蛮能够在临床上验证到的东西。那太阳经这样子比较主轴的方大概是这样的，那至于说其他什么栀子豆豉汤啊，什么泻心汤啊，那个不是我们在感冒过程直接一定会碰到，我们就先跳过。所以像太阳经一条的这些方剂 大概的方向你们可以知道吧、哦、那再来呢阳明病，那足阳明胃经呢在身体前面这样子绕过来绕脸颊。那太阳病的头痛是一般的还微微的偏头痛或怎么样，但是阳明经的头痛呢大概会痛在这个地方，就是不是每一个人，但是白虎汤症的人常常这个地方会痛哦。我白虎汤症也没有写清楚吧啊、哦，你们确可能这个地方会，我们叫梅冷骨还梅林骨啊，就是这个地方会痛，就痛在额头这里，但不是一定会有的。那么进入阳明之后，因为它是在全身的肌肉里面是它的战场，所以人会发高热。虽然太阳病也会发高热，但是同学都记得太阳病的高热是还是会怕冷的高热。麻黄汤、青龙汤、桂枝汤都有可能烧到39度以上，但是他们人是怕风或者怕冷的。可是到阳明病就不一样，人就会汗孔都开了，然后出汗了，然后口渴。所以阳明病的人大概舌苔就是偏黄或者是有裂痕，就比较燥的舌苔。那他的脉呢，因为这个肌肉里面的能量是非常够的，所以它的脉力很宏大，非常有力啊。那在这个脉很宏大的这个主轴，你就要大概分一下什么样的人是白虎汤症，什么样的人是白虎加人参汤症，什么样的人是承气汤症。其实承气汤有三个，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跟调胃承气汤，那我们都先不细说，因为阳明病顺利的话可以一辈子不用用到承气汤。首先如果这个人头痛痛这边，但头痛是霍健之症不是痹健之症啊、哦。然后他的这个很热，脉很宏大，然后发高烧，那通常这个是还在阳明经上。因为什么样叫进府呢？因为阳明病如果传进府的话，就是手阳明大肠经会干掉了，所以会便秘的不得了。所以如果你阳明病是肚子啊已经好几天都大不出大便，那样才叫做入府，不然的话就算它经症啊。所以因为白虎汤里面的石膏会把白虎汤那个病邪从皮肤表面发出来的，所以它，但是如果你用了入腑了之后，你要用那个承气汤的话，它是把病邪从肠道的内侧吸出来，所以不一样。所以没有入腑不要用承气汤。所以一般的阳明病就是发高烧、口渴、汗很多、脉很宏大，记得脉很宏大跟太阳病的腑已经是不同了啊、哦，脉非常有力的。那么白虎汤就我们将来会教嘛啊，就你石膏放够然后煮一煮，如果你怕知母伤胃的话，我常常是把知母换成玄参了啊。这个以后我会教仔细一点，现在你就带过一下。我常常是换玄参，因为知母很有点寒吧，会太寒一点点。那吃了白虎汤之后啊，大概它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喝下去以后啊，第一瞬间你觉得这边的头痛不见了，然后呢身上微微出一层薄薄的汗，然后烧就退了，非常快，如果你用够石膏的话。那这样子就等于病邪在阳明经上面就给你打出去了。那如果你阳明经的病邪没有打出去，它入了腑的话变成大便干涩在里面，那这个时候呢像承气汤是用什么大黄啦、芒硝啦、枳实啦、厚朴，就是要把你大便通下来的同时，可能还会用芒硝之类的东西哦，从肠道内侧把病邪吸出来。因为芒硝是那种会从肠道里面倒吸一点水分出来，然后让那个大便能够滑下去的，所以就等于是从内侧发肠子的汗哦，就是把病邪从肠道吸出来然后打下去。所以如果有很严重的便秘的话，那几天了之后可能会变成承气汤症。那承气汤症我们会带到，但是尽量不要让它是承气汤症。因为白虎汤用的顺利的时候啊，用白虎汤就可以把大便打下来了啊，不太需要到承气汤。那至于白虎加人参汤，就是白虎汤症又另外很渴很渴很渴，那这样子的话就加人参补精益啊。那当然我们伤寒方就人参就加党参就好了。所以这个白虎加参汤，像大陆就有用白虎加参汤治那个糖尿病的例子嘛，因为有些人他的糖尿病刚好就是一天到晚在出大汗然后很渴，那这样的话吃白虎加参血糖就下来了。但这不绝不是每一种糖尿病都这样医啊，我们台湾是阳虚的人很多，那是另外的医法。但是 啊，这个是阳明病的这个主要的治疗。那我们阳明病讲完的话，我们就说一下少阳病。少阳病呢，因为这个足少阳胆经，对不对？这里上来，然后这身体侧面这样过来。那少阳胆经是在这个地方绕很多圈的，对不对？就在头侧面啊、哦。所以少阳病是很好玩的，因为我们一般来讲，手太阳小肠腑跟足太阳膀胱经是有一点距离的，然后手阳明大肠跟足阳明胃有点距离，但是呢，手少阳的三焦，就是人的这个末网系统啊，就是身体里面的淋巴呀，或者是油膜，这个末网系统刚好最密集的地方就是足少阳胆经经过的地方，所以足少阳胆经的那个病很容易直接的跟我们的淋巴系统起关联，就是手足少阳会一起病。那这个发烧，哦对了，刚刚讲到承气汤的时候，因为我不太想教承气汤，就跳过。像承气汤的高烧，据说有一个叫做潮热的现象，像海潮一样，就是到了黄昏的时候会烧得特别高，这个是承气汤的特征。那么到了少阳这个区块的时候啊，如果我们三阴是脏，如果我们以三阳这三个腑的表里关系，我们通常会说太阳是比较偏表，阳是比较偏里，少阳是不表不里。也就是到了少阳的时候，你的病毒是弥漫在我们一般说的淋巴系统的这个地方，哦，比较是在这个地方，或者是在病邪的邪气是在少阳经上面。所以少阳经很难说什么经腑通病，有的话就是胆腑啊。如果病到胆腑，有的时候会用到那个大柴胡汤了。那这个地方它的病情就是非常的多花样。首先我们说肝胆是相表里的，对不对？所以胆遇到的，其实这个人会跟肝遇到的感觉很像。那这个胆经不顺畅的时候，人会有一些特征。好比说最直接的少阳病是什么？口苦咽干目眩。这个其实在临床上抓这个主症真的不好抓，就少阳病是有很多很多主症，但是可能看到一个就可以用小柴胡汤。小柴胡汤是那种很多很多主症，有抓到一个就可以用的那种方。那这个人的这个皮肤底下的末网啊，以及连着这个所谓的淋巴，那它跟人的那个中耳的那个平衡是有关系的，对不对？所以当那个少阳有病的时候啊，可能这个人嘴巴会觉得苦，喉咙觉得干，就是胆经经过的地方会有一点那种被烧到的东西，然后你的眼睛会觉得眼睛花，那个眼睛花可能是因为你的平衡的能力有点乱掉，就是通常中耳里面有一些不对劲的东西，中耳炎或什么，有时候我们会用柴胡汤去退啦，因为柴胡汤清淋巴。那这个当一个人肝胆之气有郁结不通的时候呢，这个人就会产生一个身体感，那个身体感会非常像是我们说的生气又不敢发脾气的那种身体感，就是他的病的身体感跟心情的那个身体感会很像。所以得了少阳病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但这个会也都是或许会，不是绝对会啊，就你或许会有一种好像生闷气的感觉，而且肝胆有郁的话一定会克到脾，所以你会有一点胃口不开，所以就跟加到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会，但不是绝对啊，因为少阳病有很多可能性，这是其中一个。其中一个就是好像到了吃饭时间，人家找你吃饭，你忽然觉得干嘛叫我，就有一种不太爽快的感觉，就跟人相处有一种不爽的感觉。那至于他的发烧呢，他的特征是这样子啊、像阳明是大高烧，有潮热的现象，然后太阳是不一定烧不烧。那少阳的烧就是往来寒热，就是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又不烧。当然比较典型的少阳的往来寒热是一天为单位的，但是我也听说过他的少阳病是一直在变，就是忽然发冷忽然发热，那样也算他少阳的往来寒热。就是你感觉上好像烧烧又不烧，烧烧又不烧。那我们都说胆是中正之官啊，是让你决断事情的，你的身体如果胆有毛病了，你这个控制体温的中枢啊没有办法好好的管事情，所以就烧一烧又不烧，就不知道该打还是不该打，所以你的抵抗力是这样子摇摆不定的。于是呢，这个会有这个往来寒热的现象。那当然很多人的少阳病他会感觉得到这个身体侧面有压痛，或者不压就会痛啊，因为这地方的这条经脉不通就会痛，所以有压痛或者不压就会痛啊。 那然后呢，再来就是有一些，我这里面啊有一些讲义的方式，从上海里面挑出来的条文，其实有一些乱乱的东西，比如说胸满胁痛脉浮细，就如果你的胸口很闷很胀，然后身体侧面很痛，而你的脉是浮细的，那这样也是这个少阳病，因为少阳病的主要的脉是弦脉，脉会变得很弦，就像勒一条，就是打起来像这样子一条橡皮筋你这样按的感觉啊。那这个，但是它有一些例外，比如说胸满胁痛而脉浮细，或者是偶尔发热啊，这就是我们讲过的什么刘杜周先生的那个什么咒语嘛啊，在那边治疗什么化学工厂中毒的时候，就说了这句话，之后小柴胡汤就把人医好了。就你又吐，然后又这个又在发烧，又吐又发烧，只有这两个毒症的时候，常常是小柴胡汤症。然后还有一种脉浮大的爱睡的，但是一睡着就一身汗，这也是小柴胡汤。或者是病好了之后呢，已经医好了这个病，第二天上班又烧起来，那这是小柴胡汤，但是因为你的身体还没有决定要不要继续病啊。那再来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柴胡汤症，就是女生在 MC 来的时候，感冒的时候刚好 MC 要来，那你知道我们台北市啊，那个垃圾对不对，我讲过都要收钱还收垃圾，要买垃圾袋，但台北县或者是外县市就不必，所以就可以托人家把垃圾带到他们那边去丢，比较省钱。那所以哦，昨天我看过有人真的是托人家丢啊。那所以当女生的 MC 来的时候啊，因为经过到人的性器官，这里是人的肝经，对不对？你可以把你的病邪推到胆经上之后呢，它就会沿着这个胆经传到肝经，然后下去，然后它就顺着月经的那个血排掉，就没事了。所以在女人月经的时候，她常常就是任何一种感冒，只要月经一来，很高的几率就是立刻那个脉会变成弦脉。就是你的身体就把这病邪整个转交给少阳经去排掉，所以让它搭顺风车。因为反正我们说麻黄汤症有时候喷血就好了，对不对？它就是有血要离开身体，你就把病邪逼到那里就出去了。那当然这个是最简单是这样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女生的月经是蛮不顺畅的啊、哦，有的时候月经又不顺，然后就排不干净，然后那个病邪就一直留在少阳经上面，所以它你就要吃小柴胡汤。那或者是你这个病邪丢到少阳经，然后少阳经冲来这个病邪，然后就热，就让它发成，因为抗病的关系变成热，让热到你的子宫里面都变成淤血，就月经也排不干净，然后又有淤血，那就要再吃什么桃核神气这种破淤血的药，再把它打干净。就是说有一点复杂，但基本上你可以在女生月经那一段日子，如果她一感冒，通常啦就会啪就转到少阳症去，那你就给他吃柴胡汤，因为这很好打，因为全部的邪气都凝聚在一条少阳经，那样非常好打啊。所以月经期间的感冒往往是柴胡症啊。那至于说大柴胡汤啊，比较偏在胆腑，就是像什么胆结石或什么那种病，有的人用大柴胡汤把它打出来。大柴胡汤是把那个阳明病的那个承气汤里面那些什么大黄啊那些东西加到小柴胡汤里面，然后小柴胡汤里面本来的结构，除非有特别加减，可是小柴胡汤是不加白芍的，但大柴胡汤好像有白芍的样子，就是它把那个白芍可以把那个邪，把那个气血都比较收在这个区块嘛。然后大柴胡汤就是比较靠近胆腑这边，把那个病邪拔到肠胃道，然后排掉这种感觉。所以大柴胡汤通常是比小柴胡汤的那个症状要更热，然后小柴胡汤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不想讲话，不爱吃东西，或者是想吐，但是大柴胡汤往往就是大吐，就是会吐得很清楚的吐给你看，而且有热嘛，心烦，而且大便不通，记得是比小柴胡汤的柴胡症更严重，而且又大便不通。那这样子你用大柴胡汤把这个大便通下去的时候啊，那柴胡这个少阳症就可以顺便解掉。那这个是少阳的部分大概的医法。那小柴胡汤跟就像我跟各位同学说，大青龙汤我建议用煎剂，小柴胡汤呢我也建议用煎剂，因为这个小柴胡汤的那个柴胡，如果你照上海论理书来说的话是非常大量的，那你如果用对了柴胡，又用了生半夏的话，它那个淋巴腺那些肿就一下子就消掉，可是如果你柴胡用的不多的话，它力量好像会弱一点点。我很喜欢小柴胡汤用煎剂，尤其它的药效是需要回锅的，因为小柴胡汤它是一个 它的这个病邪在身体的这个半表半里的这个淋巴里面啊、哦，所以我们说判法也不对，下法也不对，所以我们要用和解法。所以小乔汤里面可以说又有寒药，比如说黄芪，又有热药，比如说半夏，就把这些寒热的药丢到一起，然后在这个淋巴里面呢，自己在淋巴里面大乱斗一场，然后病邪就被打烂了，那就不用往外面排了。就小柴胡汤它是本身在用一些非常强烈的内部震荡的那种药的结构来把这个病邪在少阳经里面消灭掉，就是不往外面丢。小柴胡汤通常不把病邪往外面丢啊，所以这是少阳的一个特征。在教到少阳病的时候，我们再说到和解法啊，比较有机会多认识一点。我觉得我今天就是快快的带过而已啦。那小乔汤有的时候吃了会发汗，有的时候不会啊。至于说有一些科学中药的话，我觉得力道太弱了。我但偶尔会有一点什么胸胁不舒服啦什么的，我可能会吃一点小柴胡汤的科学中药。那平常的话，我都用煎剂，因为我刚刚讲到它和解法啊，它的煎法是比如说十碗水还是十二碗水，煎到六碗水的时候，关火把渣渣捞掉，然后再把剩下的汤收到三碗水。就它有这个去渣再重煎一项过程。那如果以科学的成分检验，就是说重煎一下它成分会不一样。那如果以我们来讲，以我们这个中医的观点来讲，可能会觉得说，因为它是和解剂，所以它必须用这样的方法让这个药性达到一个最调和的状态，这样子才能够刚好在不表不里的地方。那我就觉得小乔胡汤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方，因为它看起来里面有蛮热的药，也有还蛮寒的药。因为如果比如说小乔胡汤里面有三两的黄芪，那三两的黄芪，如果你用在黄芪汤里面，你会知道黄芪有多寒。那个里面有多少半夏，你用在别的方就会知道那半夏有多热。但是呢，你把它加到一起在小乔胡汤，你喝下去觉得哎没什么感觉，只是哎好像我病好了，就是完全感觉不到那个冲击。但实际上冲击力很大，只是它全部都收，就是平衡的非常好。那这种方剂的结构是后代人开方很难到达的一种水平啊、哦，就是非常的不平衡，但是非常的稳啊、哦。那我们就先下课一下，我们再来往下面三条经带一下啊。